多药同服啊，那药物和药物之间呢，它会产生副作用的，会打架的，而且那病没治疗啊，还耽误病情，而且长期吃那药呢，还有药物依赖，您说对吗？ 嗯， 其实啊，我想说中医这么多年呢，为什么有组方配伍啊，把很多药放在一个方子里来治病啊，也有，但是一方能治多病的不多喽。我一直在说，我这几十年一直做了一件事儿，叫剂型改革。怎么改革的？第一，整体治疗，四个方面，叫开脾胃、开血脉、聚筋骨、聚精元。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药效和口感上的改革。同时呢，我还有外在的方法，那功法嘛。想学吗？ 想。 哎，想学功法的，或者是呢，想用药，你抓紧时间，我们可以及时的给你解决你的疾病的问题。 对。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，中期血液淤积不通，后期筋骨疏松错位，晚期精元散失不守。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，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：开脾胃、开血脉、聚筋骨、聚精元。全面开脾胃，不怕憋堵胀，能吃就是福；全面开血脉，不怕双梗堵，心脑常平安；全面聚筋骨，不怕酸麻痛，腰腿关节灵；全面聚精元，不怕身子虚，无病一身轻。外在打通经络，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，治慢病防大病。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，早一天收获健康。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一旦患眼病，等于活生生把人囚禁了。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如何有效治疗白内障。 哎，现在得眼病的老年人多呀， 太多了。 那么说到眼病啊，根据我几十年的临床总结，得眼病是最苦的。苦在哪儿了呢？你看眼病的症状有哪些呀？眼干、眼涩、酸胀、看不清、雾蒙蒙，揉吧，越揉越干，越揉越紧，有的呢满眼都是红血丝。 是， 你像那白内障，就像眼睛蒙上了一层白纸一样，看不清瞅不清，而且还怕光。哎呀，有一点光不行啊，不行，我捂着眼睛赶紧。你看电视啊、手电筒啊，甚至手机的光他都害怕，是这样吧？再有那青光眼，这患病人更多。哎呀，疼啊，胀啊，我告诉你，那疼胀的都能爆，像那气球一样都能爆裂啊，躺着那儿疼的直打滚，你信吗？哎，而且有的人疼着疼的，你猜怎么样？吐了。哎呀， 太遭罪了， 是不是啊？还有那黄斑变性，眼底根本分不清颜色，看啥都一个色儿啊，那眼睛就像蒙上了一层灰一样啊，看什么照片都像老照片。还有那角膜病变呢，眼睛红肿、眼屎多呀，有血丝啊，甚至有那眼肿的跟那兔子眼一样。所以这些眼病，根据我19种老慢病的课题报告啊，这个眼病啊都叫做什么？叫病封啊。哪个封啊？封住、封藏、封喉。哎，对，你看很多老年人说，我这眼睛啊都封喉了。什么叫封喉了？看不见了，失明了才叫封喉，对不对呀？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可是一旦被封喉了，你说这人痛苦不痛苦？ 哎呦，痛苦啊。 哎，所以我们想要治疗眼病，怎么治呢？你首先，你听我一句话，眼睛是从哪儿长出来的？哎呦，这个词儿没人问过。我告诉你，眼睛是大脑的亲生儿子。这啥意思呢？我告诉你，眼睛啊和大脑有两根线连着呢。简单说，眼睛就是大脑血管长出来的。 啊，大脑血管长出来你怎么治？我告诉你三个字，开血脉。还有三个字，聚精元。 嗯， 怎么开怎么聚呢？ 对呀，具体怎么实现呢？ 你看开血脉，那当然是用技改的新技型来开血脉。那里的什么呢？叫地黄和女贞子，这是两味中药啊。咱先说地黄。地黄啊，在中国中医秘方大全当中记载，治目赤翳胀。翳胀啊，是有白内障啊。哎，白内障、青光眼、飞蚊症，那红眼病、结膜炎等等啊，都是它的主治功效啊。地黄有养阴生津、清热凉血。你看，一养阴，你那眼睛还干吗？眼睛还涩吗？还酸吗？还胀吗？那眼屎还多吗？哎，不但不多了，而且见效快。 嗯 啊，而且呢，这地黄啊，根据现代医学研究证明，地黄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。 哦， 哎， 这个对视力也特别好。 哎，它有个词儿叫视黄醇。嗯，这个视黄醇是维持视觉的啊主要物质。啊，它能恢复眼睛的正常视觉功能，哎，让你看得见、看得清，不怕光、不流泪。你看看，这是医学记载呀。另外呢，这女贞子，《本草纲目》怎么说的？女贞子滋阴活血，又滋阴。 嗯， 你滋阴不就养血吗？啊，不但养血还活血，一活血了是不是开血脉？ 对， 而且药性平和，永远记住这平和，啊，所以这一滋阴一活血，药性一平和，就能明目，眼睛就亮了。你这不就明白了吗？ 嗯， 哎，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只要你眼睛有足够的血液的濡养，它就亮，而且有神，而且看得见。要不怎么说这技改的新技型治疗眼病能退赤明目，标本兼顾呢？而且还特别适合老年人的眼疾呢。 嗯， 就是在这里啊。另外除了开还有聚精元呐。你看啊，我常讲的眼睛眼病也是天人合一，啥意思呢？井泉知道吗？井泉的水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从井眼呐，从泉眼呐。那眼睛不也是一汪水吗？你想眼睛如果有这一汪水，是不得有血液的濡养啊，充盈啊？哎，又充盈又濡养了，眼睛不就转动不干不涩了吗？不干不涩不就能看清了吗？你看老年人的眼皮睁不开转不动，这叫啥？睛不聚。你看你大孙子的睛聚的足不足？滴溜溜的，水汪汪的。啥水汪汪？那叫血汪汪，明白了吗？哎，那就叫精元聚呀、啊，哎，你看中医怎么讲？五脏六腑之精气皆注于耳目，你看精气是不是精元呐、啊？ 嗯， 这不就明白了吗？哎，那么说到这儿，一定会有人问呐、啊，和那传统治疗眼病有什么不同和区别呢？ 嗯， 你记住，传统治疗眼病那叫啥？那叫局部疏通啊，啊，哎，局部疏通能解决根本吗？这就好比那灯泡不亮了啊，你擦擦灰那灯就亮了吗？你别忘记把电源打开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不给那电打开，你擦多少灰它也不会亮啊，是这样吧？而且再说呢，大多数依赖性比较强，治标不治本。哎，所以我说呀，这药的优势我还得重复强调，药性平和啊，没有副作用，而且组方的药材野生道地啊，药量足，药劲儿大，35.7斤的药材才能加工出1斤的药啊，一定要记住。你看看， 说的太好了。 哎，你像老年人这常见的各类眼病眼疾啊，我告诉你一定记住，中医讲究整体啊、 嗯、 啊，局部的只是缓解你小症状，解决根本用药的同时配合我的功法隔墙看戏呀、啊、嘿呦，不会做拿起电话直接就问，5分钟就学会，就这么简单吗？ 嗯， 一辈子为了啥？有人说是为了钱，累死累活就想多赚点，口挪肚攒就想多存俩，最后落下个病身子， 金山银山也换不回来，一屋子钞票也买不到。一辈子为了啥？为了活得开心，为了活得顺心，为了健康省心。所以一辈子要简单一点，别想得太多，知足一点，别累得太多，健康一点，别求得太多，拥抱健康，追求幸福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 当年我在诊所的时候啊，给一个领导治过病。当时是什么情况呢？我接到了杜老的一个电话，哎，跟我说，说小李啊，今天晚上我们连夜得坐火车去北京啊。那而且这个事儿你自己知道就行了。哎，结果到了北京呢，一下车，我就看见一个穿制服的人直接把我和杜老领进了一个很大的会议室。哎呦，这会议室坐满了人，其中有一部分老专家呢还认识的 啊。 哎，然后呢，我和杜老就走进了这会议室嘛。这个时候就听到有人说：“各位专家们都辛苦了啊，把大家请来呢，就是希望早一点儿给领导的病治好。” 嗯，看来当天在场的都是专家了。 没错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大概就明白了啊，这是领导生病了，让我们来做个会诊啊，拿出一套最佳的治疗方案。 嗯， 哎，方案呢有这么几个明确的要求，大家听一听啊。一呢，得见效一定要快；第二呢，药一定要平和，因为这领导都快70岁了，胃肠还非常不好。 对 啊，第三呢，这个药啊，口感不能太苦太难喝。 嗯， 哎。有这么几个要求，说完这些要求以后啊，我看会议室里的所有的大夫啊，有的摇头，有的在思考。 嗯， 啊，而且杜老告诉我，这些人呐，都是各大省级医院的院长啊、专家呀、行家呀，还有一些是优秀的老大夫啊，都是这些人参加呀，所以这次会议的议题呀，已经商讨了半年多了啊，并且没有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。哎，那这位领导到底得的什么病呢？ 嗯， 哎，杜老啊就把之前会议的记录给我看了一遍啊，原来这位领导啊快70岁了，得的是严重的白内障。 嗯， 啊，还有呢，老胃病啊，老慢支，哎呦，咳嗽的是非常厉害。 看来也是一体多病啊。 没错啊。 嗯， 但是由于这呢，病人呢年岁啊也挺大了，身体还虚弱，啊，不适合做那创口大的手术。 嗯， 啊，他咳嗽啊，不停地咳嗽啊。我问大家呀，这总是在咳，不停地咳，那对眼科手术是很危险的。 对呀。 为啥呀？他总是咳，那头总是动啊。 嗯。 你总是动，那怎么下刀啊？不但没法手术，还会造成切口裂开呀、还会造成出现感染呐、这后果不敢想啊。 这个手术是不太适合的。 对喽，所以常规的手术非常不适合。所以当时这会议就商量啊，商量的核心问题是啥呀？就是如何能缩短手术时间，让那个切口小，不需要缝合啊。而且还得尽可能地减轻领导的创伤。 嗯， 你看看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创口的愈合快，视力恢复快，哎，还不能造成感染的现象。 结果呀，在场的所有的大夫都表示了，哎呀，以咱们目前的水平啊，暂时根本不能同时实现这些要求。 嗯， 你看看吧，这个时候啊，哎呀，你记住啊，当大夫的心里都明白一个事儿啊，领导最棘手的问题是白内障啊，而且还有要求，你太苦的、太酸的、你见效慢的，你肯定是不能给用啊。 是， 这大家都明白呀，心知肚明啊。 嗯， 但是我看到病例以后呢，我又听到大家说了这些以后呢，我脑子里已经做了一个整体的辩证分析。 嗯， 我就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是站起来了，当时我的心里啊慌啊， 嗯， 紧张啊，为啥呀？那在场会议室里的人都什么人呢？ 嗯， 那都是行家、大家、专家呀。 嗯， 啊，虽然那个时候啊，我有一些小名啊， 嗯， 或者是臭名，虽然有这些，但呢，我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场面呐。 嗯， 哎，当时我就看了杜老一眼，杜老呢也及时哎给了我一个回应，点了点头， 嗯， 给了肯定， 有信心了， 所以我就站起来了。啊，没想到啊，有的专家当时啊还认出我来了，还小声在那说：“哎呦，这李专家也来了，估计今天能出最后的方案了。” 嗯， 站起来就说吧，啊，我说在座的前辈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大夫，我有个小小的建议，我这个方案呢，是能吃药治疗，只要准备保温杯和开水就行了。 嗯， 啊，我刚说完呢，啊，那西医专家就站起来说了。李大夫啊，咱们当大夫的说话可得负责任呐。治疗方案我们都研究大半年了，怎么到你这三言两语怎么去解决了？ 是啊，就准备个保温杯和开水就行。 嗯， 听起来也太简单了。 你看这话说的， 嗯， 啊，够犀利吧？ 嗯， 当时我一听啊，可以说当时我那心里啊，是叫着一股劲儿的。 对， 所以我就说，这个白内障的方案，确确实实可以吃药，而且还无痛苦，这是经验之谈。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，中期血液淤积不通，后期筋骨疏松错位，晚期筋元散失不守。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，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：开脾胃、开血脉、聚筋骨、聚筋元，全面开脾胃，不怕憋堵胀，能吃就是福；全面开血脉，不怕双梗堵，心脑常平安；全面聚筋骨，不怕酸麻痛，腰腿关节灵；全面聚筋元，不怕身子虚，无病一身轻。外在打通经络，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，治慢病防大病。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，早一天收获健康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400-099-2526400-099-2526。 话说回来，其实啊，出的治疗方案呢，准确的说叫什么？四个字，啊，内外统治。 嗯， 怎么个内外统治啊？内治法就是用我多年，啊，有着很多案例的技改的新剂型；外治法呢，让领导用一个外敷的治疗方法。话说回来，当时我这方案我开的是非常的谨慎啊，因为我知道啊，给领导治病啊，不允许你出现丝毫的差错。 嗯， 啊，一旦出了，不仅不能证明你的医术，我还会连累我的恩师杜老啊。 对， 所以当时我把这治疗方案说完以后，哎，那秘书当场就给领导打电话了，啊，说也同意， 让我和杜老呢第二天单独过去。哎，等到第二天呢，我们就来到了另一个办公楼，哎，终于见到了这个领导。而且我发现他当时的状态，哎呦，那被那折磨的啊，真的是苦不堪言。就这种状态，还亲切地握着我手说：“哎呀，现在中医啊，真的是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才啊。” 嗯。 啊，我当时啊，我就说了我这套治疗方案。哎，这领导没有丝毫的犹豫，而且还笑着说：“哎，总得给你们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嘛。”你怎么说我怎么做， 有非常配合， 没错啊。 嗯， 可是啊，由于领导的病情重，病种多，病程长，我当时呢让领导一天用三块药。 哦，正常是加量了是吧？ 没错。 嗯， 病种多呀，病情还重啊， 嗯， 啊，得病时间还长啊，而且我特别叮嘱一定要用那保温杯闷上那五分钟之后再喝。为啥呀？嗯，这闷上五分钟之后，能让那药力完全释放，哎，把那药效发挥到最大。 哦， 这就是内治法。外治法呢？哎，我就用了女贞子液，啊，捣烂，啊，15克，啊，再加上朴硝3克，调匀，干啥？做外敷，哎，在眼睛周围外敷多长时间？15分钟即可。哎，早一次晚一次，你看看那效果怎么样啊？关键是效果嘛。白内障包括那老胃病、胃肠病，还有那老慢支内咳嗽，通过内外同治。当时啊，我预计啊，那效果一定会很好。哎，那得等效果呀。当时我和杜老一直留在大楼里来跟踪记录病情的变化。 嗯， 第几天呢？第三天的时候，领导又把我和杜老叫他办公室去了。 这回是和你说什么呀？ 又是微笑着说：“小李啊，我感觉自己见好。” 看来很满意。 就这么简单一句话。 嗯。 而且还说呢，这两天戴着眼镜能看文件了。之前呢，你看文件看啥？就听那秘书给他读。 嗯。 配合那女贞子啊外敷以后，他感觉特别舒服。 嗯， 你看这不就对了吗？啊，而且当时我还交给领导一个功法叫隔墙看西啊，我跟领导说只要有时间多做，对眼睛有好处啊。这是第三点。等十几天的时候呢，领导能在办公室说清清楚楚能看东西了。 嗯， 能隔着几米看清楚是男是女了。 哦，越来越好了 啊。虽然是五官呢眼睛鼻子看得不是很清晰，但是再离近一点呢就可以看得清楚了。 嗯， 你看怎么样啊？而且我和杜老这些天一直在陪着领导的身边呢，亲眼看见怎么了？胖了。 嗯， 长肉了。为啥呀？他胃肠功能恢复了。哎，叫得胃气者生了，想吃饭了，饭量增加了。那咳嗽呢？嘿，也见轻。 嗯， 你看看，再看那眼神呢，哎呦，真的是特别的威武，你看真有那大将风范。所以当时我感觉到啊，那杜老也在那点头啊，真的是暗自佩服啊。 嗯， 啊，后来你听领导说啥呀？小李呀，哎呦，咱们中医后继有人了啊，别看你这么年纪轻轻的，还真的挺厉害。你这效果多快啊，你这药我还真的是头一回用啊。啊，你到我这岁数了，我能体验到真正的是一个中医的行家呀。啊，而且中医源于什么？源于悟性啊。 嗯， 你看这话说的够专业吧。啊，而且最后还鼓励呢，中医需要你这样的人才，老百姓更需要。所以呀，小李你记住一定要再接再厉。 嗯，看来收获到这样的效果。 嗯， 一是没有想到， 嗯， 二是觉得非常的开心呢。 没错啊。嗯，所以当时啊我的心里真的是美滋滋。好了以后还说呢，小李啊，记住啊，你一定要把中医发扬光大传承下去。 嗯， 你看看 这期节目真的是给很多朋友带来很大的信心，所以这回有眼部疾病的中老年朋友，这回我们终于有希望了。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，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一段片花过后，我们马上回来。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。 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奶奶总是告诉我，有好吃的别自己吃，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，一辈子要做好事，好心惊动天和地。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。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，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，所以要有新方法。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，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，我的内心才能安稳。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。 有生之年，我想走出来，站出来，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。 欢迎回来，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400-099-2526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你好。 喂，你好啊。 哎，你好，李老师， 你 好。 你好，你好。哎， 我是一个病挺缠手的一个患者。 哦，挺缠手。 我现在是真心的求李老师帮帮我。 哦，哎呀， 我确实现在挺苦恼的。 哎呀， 我是眼病患者。 哦哟，眼病。 我眼病挺重，啊，我看一千里也没有我这么一个眼病患者。 哦，你说说吧。 在3岁的时候啊，得过麻疹，除过麻疹。 哦， 那个天花。 哦。 我右眼呢，就是白斑挺重。 哦。 基本上把打上了，但还有点缝。 嗯。 右左眼呢也有白斑，但是它非常轻， 哦， 但是也能挡上一半的瞳孔。 哦。 哎，这就是我3岁得的病。 哎呦， 那个时候呢，我40多天没睁眼睛，睁完眼睛就这个样。 哎， 那阵跟奶奶在一起，爷爷在一起过哈， 嗯， 也不知道不明白， 嗯， 所以再加个吃一少药，就造成我眼睛这样。 没错。 后来呢，哎，等到76年吧， 嗯。 我就突然间低个头系鞋带，我这眼睛立即就出现黑的， 嗯， 看人的脸都铁青色儿。 哎呦，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后来我就到医院去就诊了，大夫说我眼里出血。 嗯 出血经过治疗呢，打针又吃药，反正也就算吸收了。 哦， 吸收以后呢，我也没间断你看，因为我知道眼睛本身的底子就非常差。 嗯， 你再加上这点病，我这眼睛就挺吃力了，所以我就到医，到处求医，求药看病，天天熬药，天天吃药，要大的药也吃，是大丸药吃，反正我就是吃啊。 哎，有病乱投医啊。 哎，对，等到15年，我这眼睛就发展到不行了。 哦， 黄斑变性，玻璃体混浊，视神经萎缩。 哎呦， 等到了16年，呵，又增加了，增加什么了？又出现白内障了。 你看看， 白内障现在一样，前面就那一层一层的雾啊， 对呀， 咱们也看不见的。 哎呦， 现在所以能看到点东西，就是我左眼的外眼角，那个都还能通点风，看点东西。 哦。 中心地方你根本看不见。 哎呀，这怎么 就坐车， 哦， 那车那么大个几路几路车，我干脆都看不见。哎， 完我自己哪个病坏了我也看不见哪坏，我得用手摸。所以我现在挺苦恼。另外一个我吧，就是我老头2016年走了， 哎呦，又留 我自己，完我做饭那里一辈子饭一饭，做完以后到处收拾也得收拾，有多少？ 哎呀，老姐姐，那咱们 太苦恼 了。老姐姐，咱们别苦恼了啊！你这眼睛病啊，不能这样啊，别激动了，好不好？ 就听您的课吧， 哎， 我没听多长时间， 哦， 然后就说，哎呀，是不是我能有一线希望？如果我这个眼睛吃做那个药砖，我不能治，能不能李大夫给我特殊出点什么方，让我吃，哪敢把这个误解听点呢？ 哎呀， 我能维持现状，我别等到瞎了。你说我瞎了，我依靠谁？是我当大夫面前我不说假话，我不觉得跟大夫我就像父母似的， 没错， 有啥话说啥，对不？大夫也不能挑我，因为我现在可闹，天天我在家我也待不了。 好的，老姐姐，我听明白了，你呀，大医院、小医院、大专家、小专家也看遍了，啊，我想实实在在的告诉您啊，您这个眼疾呀，眼病，确实很重。哎，所以呢，你想彻底治疗这个也很难。 对。 实话实说，咱们不是说啊，哎呀，这个。哎，你有些人，哎呀，三天就好了，七天就好了，不可能，不要听，不要信。 我实在没办法，李大夫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我就吃叶黄素啊，什么胡萝卜是我维生素 C、D 足啊， 对， 我就合计能有一点希望，别瞎呀， 哎呀， 拿点二五眼呢。 我告诉你啊，眼睛吃的不只是叶黄素，眼睛吃五脏六腑的精气。你看中医有一句话，不知您老听没听过啊？五脏六腑之精气皆注于二目，说肝开窍于目，那只说明白了一点点呐。五脏六腑的精气啊，才能上你的眼睛啊。你眼睛亮得靠五脏六腑啊，而不是一个肝脏好不好的问题呀。老祖宗就这么一句话，就给定位了。所以你想康复眼病，一定是五脏六腑精气足。这就明白了啊，所以眼睛我常讲它是吃细粮的，不是贴个眼贴吃点叶黄素是吧，滴那两滴眼药水你就能好病的，你甭想。然后呢，你大夫说了让你呀注意心情维持，这句话说的倒有道理的是吧，你看得眼病的人往往脾气都不大好，所以一着急一上火眼病一定是加重的。关键是怎么样五脏六腑之精气足呢？你看白内障啊、变性啊，是吧？还是这个飞蚊症啊等等，那叫血脉不开。血脉要开了，就像我说的，那小花你浇点水它就开花。身体当中很多血脉都是淤而不开呀。淤而不开，你那白内障是不是淤啊？是不是啊？飞蚊症是不是淤啊？像看那个上霜的玻璃一样啊，那就血脉不开嘛。这一开什么表现呢？你出汗就叫开，哎，你排气也叫开，打嗝也叫开，所以针对眼疾就是血脉不开，垃圾不排，堵在眼底血管，就让你白内障、青光眼，就让你时间久了不就萎缩了吗？变性了吗？而药砖当中有什么？有何首乌、女贞子，干啥的？明目亮眼的，啊，叫滋补肝肾呐。一个眼睛是吧？最主要的领导。它的主子其实一个是肝，一个是肾。肝肾什么？肝肾阴亏呀，阴就是啥？阴就是血液呀，血液不能，哎，不能润目，血液不足不能润目。那血液从哪儿来？脾胃来，所以叫开脾胃，叫开血脉，最后聚精元。这保温杯一泡，泡五分钟之后，盖儿一打开，热气腾腾，药浴法，用那个小热气儿去熏你的两个眼睛。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一会儿远点一会儿近点，通过那个药浴熏蒸法，让你眼底血管血液畅通无阻，你的白内障一定会有改变。因为一熏你眼睛，你眼体呀，那气血一涌动，把那垃圾就给它动出来，外动促使内动，内动带动垃圾， 这不就明白了吗？为啥很多人一喝上药砖，上面打嗝，底下排气，中间肚子咕咕叫，后背也发热，排啥呢？是不排垃圾排毒素呢？ 嗯， 这就叫开脾胃开血脉啊。用砖不着急，把这个理念搞明白，一开一聚，开血脉开脾胃聚精元，你的眼疾不能加重。至于你那白内障多少天能见效，多少能好，这个得看你具体的实施到不到位了，是吧？哎，一个药浴熏蒸法，一熏一闭，熏的时候呢，一会儿睁开，一会儿闭上，哎，明白了吧？ 啥时候吃啊？是饭前饭后啊？ 你针对你来说都是饭前。 饭前。 哎，因为你脾胃的门不开呀。 饭前10分钟啊，还是半个小时？ 20分钟就可以。 啊。 哎。 谢谢啊，大夫。 哎，再见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您好。 喂，你好啊。 哎，你好，李老师吧？ 哎，是的，你好。 你好。 哎。 嗯，那啥，我是锦州人的。 哦，欢迎你说吧。 嗯，我那啥63岁。 哦， 我那啥，那个身上天天好出汗呢，黑天好出汗。 嗯， 反正是睡眠有点不好。 就这两件事儿是吧？ 嗯。 这汗出多少年了？ 汗有1年多了。 哎呦喂，那你那心脏啊，突不突突啊？ 还没感觉到秃噜，反正有时有点不好受，什么那就是 闷是吧？ 睡不着觉的时候有点那啥，但是没那邪乎。 出汗之后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？乏力呀、啊，没劲儿啊？ 是有点儿。 那就对了。 我自个儿摸筋骨，冰凉也不热呀，比我手都凉啊，他咋？ 记住啊，不是体温高才出汗 啊， 有自汗有盗汗。白天有事没事出汗，这叫自汗；晚上叫盗汗，是吧？ 是啊，晚上我也听咱说叫盗汗呢。我自个儿也没洗护完，他有的。 哎，这叫自汗呢。 你看看，完我就听你老讲座， 哎， 讲的挺好。我说我知恩知恩你吧。 记住啊，你这出汗出多了，就容易造成心肌缺血。 嗯。 因为那汗来自于心脏啊。 嗯， 哎，为啥一出汗就虚了？就坐那歇一会儿。哎呀，我得歇一会儿，这汗出多了虚了，对吧？哪儿虚了？心虚了。心什么虚？心气虚，心阴虚，心血虚，都是心的事儿。 听不懂。嗯。 对，尤其你在睡眠不好，啊，就很容易发生啊心脏其他方面的问题。 嗯。 晕呐、啊，迷糊啊，没劲儿啊。 嗯。 哎，这脚底下轻，没根儿啊。容易摔倒啊，摔倒就起不来，知道吗？ 嗯嗯。 啊，怎么办？我说过啊，像你这样问题，就得给心脏加压给力，让它跳动有力。什么呢？心肾相通啊。啊，你得补肾精，补精元，精元一足，心脏跳动有力。我的话叫什么？叫聚精元呐。你看，咱有一位患者，72啊。我记得是72岁，就是睡眠不好，天天翻来覆去烙大饼，是吧？ 是啊。 哎呀，烦心呐、 啊， 烦呐、啊。 嗯。 对呀、啊，这不说他就给你听了吗？一开一句， 嗯， 那觉睡的那才美呢，睡过头了，啊，哎，这没吃过砖吧？ 没有。 你现在是心气虚，不能固摄你的汗，所以大汗淋漓啊。再这么出下去，你的心脏就容易出大问题了，心梗了。 啊， 及时的吃，及时的好，别拖，很多病就拖病房去了吧？ 嗯， 是不是？ 是。 这把岁数了，有点病正常，但是你不治疗就不正常，治疗不及时更不正常，非得等到、哎呀，到医院大夫一说下支架吧，眼睛就发直了。 嗯。 签字的时候手就哆嗦了，对不对？ 嗯。 那手术室谁也不愿意进呐，但是你真的拖到那种程度，必须得进。打麻药动手术动刀，对不对？ 对， 所以帮你聚精元了，然后通通血脉开血脉就解决了。 嗯， 是不是？ 嗯， 这砖剂型啊，这药量大，药劲足啊，35.7斤出一斤砖呐、啊，啊，哎，所以早用早点好，少遭罪，知道吗？啊，哎，你放心，我这人就是实在。我奶奶常说呀，哎呀，实实在在做人呐，好人有好报，知道吗？ 对， 哎，咱一定记住。所以我作为一个医者，告诉你，你现在病不是很严重，非得等它严重再治吗？ 是，就那我就着急问我 的。是的，所以不用着急了，好不好？ 好， 好嘞，再见啊、哦！好嘞，嗯，再见，嗯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：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。400-099-2526。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，中期血液淤积不通，后期筋骨疏松错位，晚期精元散失不守。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，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：开脾胃、开血脉、聚筋骨、聚精元，全面开脾胃，不怕憋堵胀，能吃就是福；全面开血脉，不怕栓梗堵，心脑常平安；全面聚筋骨，不怕酸麻痛，腰腿关节灵；全面聚精元，不怕身子虚，无病一身轻。外在打通经络，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精元的四道健康防线，治慢病防大病。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，早一天收获健康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喂，你好。 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你好。 我那个、我是沈阳的。 哦。 哦，我今年80。 哎呦，老姐姐你好， 哦、 高寿了哈。哎。 那个，我今天主要是想，反正您的讲课从开始我就听。 哦，听得怎么样啊？ 听得挺好，我听还挺特别的实在讲的讲话。 哦。 啊，讲的病情，讲的什么情况，都非常的细致认真。 哎，谢谢了 啊。 嗯，嗯好。 我吧，全身吧都疼， 嗯， 全身就是不管是是关节不是关节地方都痛。 检查了吗？ 嗯，那个检查了，我是实际我是从年轻的十几岁的时候腰腿就疼， 嗯， 胳膊那时候也疼，完了后来就是脖子吧， 嗯， 颈椎那个也是骨质增生， 嗯， 好几节，反正那几十节都有毛病。 嗯、 左腿的膝盖一走路它嘎嘣嘎嘣响，大腿根它疼的厉害也。 哦。 是骨盆多数的骨质增生。 哦。 嗯，但是就是我有个腰托。 嗯嗯。 腰托吧，好像在不到50岁的时候，也是住院的时候， 嗯、 因为那时候得脑血栓王都住院，发现那啥玩意。 哦。 我那个腰痛，走干脆起来。都自己都穿不了袜子，也不知道啥毛病，因为我有风湿，我就寻思那啥。后来一检查呢，他说腰脱。 嗯。 后来他给我做一个，那好几个地方都做的那个 CT 吧。 嗯。 反正从颈椎到胸椎也有两处， 嗯， 都是膨出。 哦。 完了腰椎也膨出，尾椎呢还膨出，反正整个肌肉就没好地方。 哎呀，你这也是、啊。 所以我吧，我、 嗯 哦、现在就这疼的厉害，啊，对我还是在第三节的胸椎那地方有一个血管瘤。 嗯。 我现在后背那难受劲儿， 嗯， 躺着也不舒服。 嗯。 哎呀，你说我要侧着吧， 嗯、 腰还是也难受，躺着的呀。 我想说呀、啊，老姐姐哈。 啊。 能让你呀、 啊。 嗯、啊。全身这么疼。全身的关节也这样疼， 嗯、 甚至呢动哪儿哪儿疼， 哪我都不活动、 哎，甚至呢不动也疼。 对， 最主要不是增生和膨出的问题，但是增生临床绝对不会造成全身的关节疼。 嗯，是全身都疼。 你看那年轻三十岁的、四十岁的，他都咔咔响，不疼。 哦。 你看有几个是因为骨质增生上医院看病的？ 哦。 很少很少。 哦。 啊，除非重症的，知道吗？疼啊，有两种因素。 哦。 一个是不通，大家都知道。 哦。 血脉不通。 嗯。 还有一点呢，是不容，就是不足，哎，气血不足。 哦。 哎，也叫不容。就是脾胃不好了，气血生化，哎，没有源头。 对，我脾胃不好。 对，造成呢，哎，手脚麻呀，大脑迷糊啊，气血不达四脉呀。 但是我的手特别热。 嗯，准确的说呀，哎，就是呢，肾阴虚火旺。 哦。 对，五心烦热。 哦。 对，然后呢，气血亏虚，哎，造成的呢，不容则痛。你药钻用上了没呢？ 今天早上用的 啊，用上一块儿 啊，今天早上用一块 儿。嗯，什么感觉？ 吃了以后到肚里舒舒服服的，挺长时间，还挺舒服的。 挺舒服的 啊 啊！刚吃上第一块是吧？ 啊，对，我今天吃第一次吃。 哦。 啊，今天头一次吃。 你是怎么用的？ 我吧，是把那个那个茶叶那个茶包啊。 嗯。 先用开水冲一下子， 哎， 然后再一会儿把那第一会儿茶那倒出去， 嗯， 完了再倒上开水， 哦， 啊，过一会儿停一会儿以后，我就把茶， 嗯， 茶砖放里了， 哦， 茶砖过了一会儿我就， 嗯， 能可以喝了， 嗯， 温度可以适宜了， 哦， 我就是按您说的喝一口，分三次验一下， 对。对， 好， 好，好的，喝完热乎，对吧？ 啊，对，挺热乎。 哎呀，就这种热热乎乎啊，前胸后背再出点汗，出完汗之后很舒服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有的人呢，出完汗之后十分二十分的还跑厕所。 啊啊。 哎，这就是干啥？通你疼痛的关节血脉，叫开血脉。 啊。 你刚用就热乎了，你再看看。一定要有信心，老姐姐。 啊啊！ 另外还聚精元，我看你说话呀，气力不够。 我吧， 嗯， 是不太好，因为我的毛病太多。 是的，是的，理解。 毛病太多了。 嗯，尤其呀，我再补充一句啊。 嗯。 您呢，用药砖啊，你呀，前七天一天三块。 哦。 尤其阴虚火旺的，口干的、鼻干的， 对， 手脚心热的。 我口干的。 啊，哎，所以。这就是你看说明书啊，肝肾阴虚的，心脾两虚的，都指的是阴呐、 啊， 阴不足就热，你那小花不浇水它就干吧。 哦哦。 所以这中医讲就是来滋阴降火。 嗯嗯。 你用吧，十年半个月，你看你脚心和手心或者胸心，还是不是那么烦热？老大姐，我对你的病啊，别看你一身疼痛，啊，我是有信心的。包括你浑身疼关节疼、 嗯、 一个是不通、 嗯、 一个是不容、 嗯、 啊，所以开血脉就让你通、 嗯、 不容呢开脾胃就让你容了足了、 嗯嗯、 哎最后还有聚精元呢、 嗯、 哎抓紧时间用、嗯、啊老姐姐 我是听你的我 才有 信心 好的另外 啊, 啊 你要喝药钻出汗千万别着凉 啊、 嗯嗯、 这一凉一热你说那能行吗、 嗯嗯嗯、 那就把那湿不让它出来那都湿毒我告诉你，出完汗你不让他出，那一定疼痛加重。 他 提示你啊。 啊，好。 好嘞，再见， 再 见，再见。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，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：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。400-099-2526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一辈子为了啥？有人说是为了钱，累死累活就想多赚点，口挪肚攒就想多存俩，最后落下个病身子，金山银山也换不回来，一屋子钞票也买不到。一辈子为了啥？为了活得开心，为了活得顺心，为了健康省心。